呀灰乌呀灰，绣红好吹到底，无人看见每日怨嗟，月下路途不再回，雨水滴雨水滴，阴云日收难滴，怎样好运你休离去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